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场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喺九龙塘啊嘅一间成立咗已经有超过30年啦嘅一间私立国际学校，叫做朗思，英文叫 Think International School， 突然咧就向家长宣布。在本学年完结，即是7月31号起 ,731, 简正这一天就停办。又说呢未能确认未来几个月的财务承诺，即是说那些家长为了呢给一些细路涌入去这间学校读呢，除了交学费还有20万的学校债券每一个人，即是现在不知道收不收到。那现在间学校的网页呢就没办法浏览了。咁咧，嗱，呢件事咧之所以嚴重咧，就係國際學校執笠咧，就唔係未試過。喺幾年前咧，有一間聲稱係叫英國寄宿學校，叫做 Mount Kelly 海利山嘅咧，就話進軍香港係開學校，點知咧就越開越鬆，亦都係發行嗰啲咧係學校嘅嗰啲學券。咁啊，整下整下咧，就變咗入咗一啲鬧市裏邊啊，係嘅二三樓啊。喺嗰啲寫字樓嗰度辦，即係搞到好似以前嗰啲聖詩定啊，同埋利馬鬥都不如啊，係嘛？即係有啲咁嘅，即係嗰陣時嗰啲啊天台啊，同埋私立學校。咁嗰件事咧，就其實係好小事嘅，因為海利山咧啊，就同英國嘅嗰間咧冇關，但今次呢間唔同啊。呢間朗思咧已經成立咗30年，而且唔止係一個校園啊。佢有好多间分校，嗱，全部咧系有自己嘅物业啊。有咩分校呢？喺美孚新村有校舍，马鞍山有校舍，喺南昌丽港城咧分别亦有校舍。咁啊，九龙塘啊，嗰个系佢个主校，就总共系5间。嗱，以九龙塘校舍咧系最为辉煌嘅，系嘛？就全部咧系一啲独立嘅屋。同埋咧，亦都有咧種種非常之完善咧嚇嘅教學同埋遊戲嘅設施，可以講咧係話咧係落足工本。咁佢個校長咧就一個操英國口音嘅西人，就叫做阿彭斯，就叫做阿 Burns 係嘛。咁當然咧，佢嘅校監後邊幕後啊嚇嗰個投資者咧就當然係香港人，香港人咧就係一個啊總校長係嘛。咁呢位总校长咧就叫做系声称咧系叫朗思国际幼稚园同埋幼儿园啊，我哋睇到咧就系姓蔡嘅，系一位蔡丽如女士吓。咁咧就当时咧吓，1994年系咩状况咧？啊，就系英国总督彭定康喺香港唯一任嗰阵时，将香港嘅经济咧做得非常之好。虽然咧1997年咧系大限即治，之但系咧对于香港的未来咧，各界咧就大为唱好，就大有信心。咁嗰阵时咧，朗思咧就开业嘅。咁而家咧吓30年唔够，搞到今日山穷水尽。主要就系佢一间国际学校咧，如果结业咧，仲系小事。呢、這个讲到咧系经济上，你知彼得国际学校啊嘅学费咧，都系香港嘅非富则贵，好多好多钱。啊！國際學校咧，我哋講，而家咧總共有20間，非常之難入。有啲咧係真嘅國際學校，有啲咧我哋唔可以話係假嘅國際學校，有啲咧係只係為咗咧係盈利而開始嘅國際學校。真嘅國際學校咧就有歐洲國家啊，佢哋嘅領事館喺後邊係 back up， 係咧獲得咧嗰個歐洲國家或者西方文明國家咧係承認嘅。例如众所周知咧，就喺山顶嘅 German Swiss 咧，系德国瑞士国际学校咧，呢间系最难入啦，因为里边嗰啲教育课程啊，全部经由啊德国同埋瑞士呢两大欧洲顶尖嘅文明国家嘅政府认可，其他好多咧就唔系啦， 点解呢？因为呢个喺千禧之前，喺香港嘅主权移交前后呢，就有好多香港人啊，嗰阵时出生率又高啦，啲人又有钱啦，再加埋2005年之后 ，CEPA 自由行啦，大陆好多热钱落嚟啦，啊，好多嗰啲有钱佬将埋啲仔女咧，系带人嚟塞入呢度啲国际学校啦。你而家睇翻中国香港特区就猛喺度话，佢咧系抢人才，抢大陆嘅咧尖子专才。如果你抢到好多啊，系数以十万计，咁呢啲咧。尖子啊，父母应该带埋啲细路仔入嚟，系嘛？喺呢度，你香港佢落嚟做咩啫？都系贪香港国际学校啫嘛。而家大陆嗰啲国际学校俾习近平下令咧，系扫到七七八八啊嘛，要派党委书记啊嘛。香港嘅国际学校咧就暂时睇唔到咧，除咗一两间啦，就有党委书记啊。咁照计，对于大陆嚟讲，你吸引人才啊，高才通啊，下下都话 cap 水 cap 人才，照计冇理由啊，国际学校冇人读啊，搞到要执笠啊，系咪啊，白生？ 系咁啊，根据资料咧，呢、这个朗斯国际学校咧成立于2002年啦，咁真系差唔多30年噶啦，就未足。咁佢提供嘅学额咧就大约100-200个。咁啊，应该系小班教学嘅，每年每个年级咧就一班，学费系好贵嘅，12-13-4万，咁啊计起上嚟咧，呢啲咁嘅学费咧，就一般嘅中产咧都未必负担得到。好多时候咧，真系系一啲外国人啊，又或者系佢哋即系有公司嘅教育嘅津贴啊，先至能够咧去负担得到。咁但系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实近年咧学校执笠唔系新闻，其实重灾区就喺幼稚园。其实旧年已经咧有一间叫绿茵英文幼稚园咧。就停曬三間學校，咁根據教育局嘅資料咧，每年咧幼稚園都減咗29間，咁而家總數咧就不足1000間，咁啊呢個原因當然係因為移民啦，同埋出生率低依種種嘅原因啦，咁但係咧照計依啲國際學校咧就係、是、後盾最強，因為佢哋收嘅學費貴啦，同埋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有自治嘅校舍，尤其坐落喺九龍塘區嘅學校咧，全部咧都一位難求。如果以往咧10多年之前咧，如果家長要去叩門咧，真係你一係要識人。一系咧，你就真系要啊买债券啊，或者系你捐一啲钱啊，你先至能够咧可以啊有机会报名同埋咧去踏入呢个国际学校嘅门槛。咁而家就情况就沦为收生不足嗱，呢个其中一个原因。但系我大胆啲估，其实个问题唔系话一时间嘅收生不足，系呢啲学校睇唔到前景。因为一时间嘅收生不足咧，对于呢啲学校嚟讲咧，我觉得唔系大问题，因为咧好多嘅。其他嘅入唔到嘅國際學校咧，全部排曬 waiting list， 佢哋係可以咧插班嘅。尤其係譬如話小學，好樂意嚟插班。咁所以就算佢哋收生不足啊，甚至流失咗學校啊，啲學生中途移民啊，你揾人填補都唔係問題。但係問題係個前景，因為佢睇唔到，好同好多嘅飲食業或者其他嘅行業一樣，佢預計未來嘅情況只會更差，不會轉好。所以呢个情况令到他们无心经营，或者觉得呢再投资下去呢都是不能够可以有机会盈利。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成日我们用万能 key， 就说出生率低啊移民潮啊，那就行行都是应该生意不好的呢，那这件事 就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那现在的情况呢，我想是一层推一层，幼稚园这个重灾区咧已经系爆发咗噶啦，咁跟住下一步咧就系小学，咁而家连国际学校咧都出现咗结束营业嘅情况，咁下一步咧会唔会系中学咧？中学之后会唔会系大学咧？嗱，但系咧政府成日都话，一来就用新移民嘅方式嚟填补呢个空隙啦，咁亦都有高才通，但系点解高才通冇填补到呢啲国际学校嘅学位空隙咧？高才通点解帮唔到香港经济咧？他们究竟其实有没有在香港生活和消费的呢？正是他们只是拿了个居留的权利之后，其实他们是回大湾区住，还有些仔女根本都没有落到来的。 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看看香港什么叫国际学校。香港有没有一部国际学校的历史呢？在殖民地时代60-70年代，香港的国际学校不是那么多间的。德国瑞士啦， 有美国国际学校啦，英同学校啦，日本人学校啦，仲有喺大潭啊，大潭水塘道嗰度嗰间叫法国人学校啦。嗰阵时喺殖民地时代咧，国际学校系真正嘅国际学校，因为喺香港嗰阵时啊，系真正嘅国际投资同埋咧经贸金融中心，有嗰个国际嘅源头咧。嗰阵时喺香港有好多日本人嚟做生意。有法国、有德国、有美国、英国的资金在度，咁咧，因为有英国啊啊同埋美国嘅外国嘅资金咧，亦都有喺美国同埋英国同埋欧洲派嚟啊，系出任金融机构或者系嗰啲跨国企业啊高层嘅英国人、美国人同埋欧洲人，而且我要强调咧系白人，所以咧佢哋要带埋啲仔女嚟咧。是为了要同香港殖民地行嗰啲填鸭教育分流咧，嗰阵时嘅国际学校，譬如英同学校，清一色就是英国人，佢哋嘅细路仔，同埋咧即系譬如系英军啊、三军司令啊、汇丰银行大班啊，系英国嘅企大跨国嘅企业啊，系天长洋行啊、太古啊呢啲系嘛？嗱，呢个咧就系香港啊，真正系东方之珠嘅时候，吓呢啲国际学校咧系货真价实啊。例如末代港督彭定康，佢又带咗三个女嚟啦，如花似玉啦，佢三个女都系白人啊，佢女童啦，于是咧就名正言顺咪送去香港啊嘅英童学校咯。系咪呢三个女唔会啊送去咧啊香港嘅嗰啲圣保罗男女啊、圣保禄啊呢啲噶？因为咧，香港嘅殖民地咧，之所以咁成功，佢行一只叫种族隔离嘅政策，同南非差唔多。所以国际学校咧，佢系行翻跟翻佢哋各自嘅国家，例如话英国嘅 GCE， 然后美国啊，佢系睇翻咧嗰个学校嘅嗰个中学毕业嘅成绩，然后咧直通美国嘅普林斯顿啊、帕克莱啊等等。啊，而德国啊、法国啊呢啲咧，亦都系跟翻佢哋各自啊嗰个中学啊嗰个考试制度，基本上咧就系华人与乜咧就不会取录嘅。啊，呢个讲紧系六七十年代，因为香港嗰阵时系真正嘅国际城市啊，有西人嚟啊，有日本人啊，而喺殖民地时代。嘅嗰只教育咧系填鸭式啊？点解啊？因为咧香港太多木屋区啊，太多难民嘅细路仔父母穷啊，所以系一个非常之残酷啊！喺香港嘅华人咧，吓嗰个大多数里嗰个社会里边咧，系行一只咧啊好残忍嘅淘汰制啊！啊呢个咧就系小学升中史啊！嗱呢啲啊，你国际学校唔会噶。英同学校啊、德瑞啊呢啲点会啫？国际升呢个小学升中史就系殖民地政府用嚟淘汰一阵啊！啊喺香港嗰啲小学升唔到上中学嘅学生，呢啲升唔到咧就走去学诗啊嘛！嗰阵时就走去学五金啊、扎铁啊，系嘛？仲有好多其他嘅嗰啲手作，因为点解？香港有工业啊嘛，系嘛？咁所以嗰个 stream 咧系唔河水不犯海水，唔系井水啊，系会同啊西方国家喺香港嘅国际学校唔会重叠嘅，亦即系话香港系一个咧系特权嘅社会，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国际学校嘅第一阶段。嗱、這個、呢个咧系嗰阵时香港系最好世界，出口业咧系欣欣向荣，出口贸易同埋制造业好啦。咁到咗八九十年代之后呢，由于香港有一个中产阶级冒起啦，佢哋啲父母呢就好多移民咗加拿大啦。点知加拿大呢喺佢哋声称嘅菜园移民监呢，又将嗰啲细路呢带返返嚟啦。本来嗰啲细路呢係喺香港出世㗎喎，係咪即係华人嚟㗎喎。咁变咗呢去咗加拿大跟随佢哋嘅父母温哥华多伦多啊咪洗白之后呢，跟埋父母唱咗个国歌呢，就攞咗个加拿大护照返嚟喎。咁加拿大护照返嚟呢，咁名正言顺呢就揸住呢就去报考啊香港嗰啲国际学校，譬如话加拿大嘅学校喺香港你冇理由唔收啊。啊！呢啲黄种人嘅香港嘅加拿大移民咧，如果唔系种族歧视，系嘛？咁仲有美国咧，嗰就系 A、B、C 啊， 系嘛？喺70年代、80年代之后，佢啲翻嚟回流喎。咁呢个咧就变咗香港嘅黄种啊，即系华裔啊。啊，佢已经攞咗英国、美国，英国嗰阵时少啲啊，主要系美国、加拿大。即系讲句坦率啲，系嗰啲家产啊，同埋 A、B、C 嗰啲仔女翻翻嚟就入翻去，系嘛？例如话即系吴彦祖啊呢啲啦，系嘛？啊，佢哋会肯流利英文啊，即系佢哋呢类人。好啦，呢个咧就系国际学校第二阶段，就系呢啲国际学校咧开始出现啊呢啲回流嘅香港人嘅仔女。嗱，咁样咧都唔系话好大嘅影响，因为嗰阵时回流嘅人都唔系好多，因为移民嘅人咧就唔系好多。好啦，到咗第三阶段咧，开始出现问题啦，就喺千禧年之后，中国咧系改革开放，大陆嗰个非常庞大嘅贪污啊，嗰个结构咧就令到大陆好多嗰啲干部同埋民企咧系短期间咧就暴发。佢哋暴发咗就揸住啲人民币咧，就想购买啊，系外国护照，因为人人都知道佢哋揸住佢嗰只，佢哋自己称嘅叫猪肝红啊。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咧，佢哋觉得咧嗰个人身尊严冇保障，咁咧就要千方百计咧去移民。但系人咧又离唔开大陆，但系嗰阵时开始啊，大家都知咪嗰啲咧第三世界嘅贫穷国家。包括雅鲁雅图啊、东加王国啊、呢个中美洲危地马拉啊、白利兹啊，仲有啲非洲嗰啲咧，系叫咩几内亚比绍啊，呢啲咁嘅国家咧，就佢哋有香港有呢啲名誉领事，就专门向呢啲大陆啊嘅官或者咧地方共干同埋民企咧，就去出售呢啲咁嘅护照。可以咧唔使出境，又或者咧系可以出一出境咧，攞咗嗰个护照之后咧就翻翻嚟。咁呢班咁嘅大陆人咧，就用咁嘅方式喺第三世界嗰度咧，就未必系洗白啊，因为佢洗唔到白啊。呢啲国家好多都系嗰啲非洲国家，本身系黑嘅，仲有南非、太平洋嗰啲土著咧都系黑嘅。佢哋只不过想将佢哋嘅护照同身份咧，就叫去红啊，就甩咗嗰只红色中国嗰只味。就算揸个东加王国啊、基内亚、法索啊呢啲咁嘅非洲国家咧，都好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啦，呢个咧第三个阶段，咁佢哋揸住啲护照咧，跟住走嚟香港移民。嗰阵时真系带好多钱落嚟，买楼啊，系咪？数咧半山豪宅，买咗之后就梗系为咗佢啲仔女啦。咁嗰阵时啊左谂右托，死啦，冇国际学校，因为嗰啲德税啊、German Swiss 啊嗰啲，个心梗系知啦，唔会收你呢班人噶啦，系嘛？嗰阵时英童学校啊，人哋系帝国主义嚟噶嘛，系咪啊？帝国主义个心唔知你班中国人玩乜龙溜咩？于是喺嗰阵时开始。香港就出现大量好似朗斯呢啲系由本地黄口黄面，我要强调种族啊，对唔住啊嘅华人啊，佢有钱，于是咧就攞到地，就开始做一啲咧，我唔可以讲话鸡棚式嘅国际学校，系一只咧叫市场商业性嘅国际学校，系专门咧。嗰、那个客户嘅来源啊，就系呢啲揸东加王国、非洲几内亚、白法索啊，仲有呢啲嘅南美洲嗰啲，你嗌唔出名啊，嗰啲咧，或者非洲索马利啊呢啲咧，系嘛？揸住呢啲护照翻嚟，佢哋系国际啊嘛。咁啊，当然啦，我如果开呢啲国际学校，我一望到嗰啲咁嘅呢啲咁嘅大陆家长系嘛，一口都系嗰啲中国话系嘛，然后咧周身名牌噶噃，佢哋报名你要先声夺人噶噃，要坐靓车，然后咧一身啲 LV Chanel 啦，坐喺树就，然后空岛啊嗰个校长，呢啲国际学校嘅校长，当然系睇家长身上面个行头，由头扫到落尾，有珠宝、钻石、颈链、全套 LV Chanel 一称冇100万啊，今日着上嚟都有80万，咁嗰啲咪优先收咯，咪有好多呢啲咧系本地人鱼目混珠啊，即系啊嘅呢啲咧叫做商业性嘅 叫做国啊，叫做有个引号叫国际，其实一啲都唔系国际。入到去啲学生全部都系炎黄子孙，啊，计呢个叫种族 DNA， 全部都系中国人。但一问一下佢哋嘅护照系咩？全部就系南太平洋啊、胡利亚图啊，啊又或者非洲嘅唔知啲乜嘢部落啊咁。咁但系咧呢第三阶段国际学校就全部 follow the money 啊嘛。啊咁而家膨胀之后咁啊大镬啦！而家大陆咧嗰个伟大领袖习近平咧，系一下就扫呢个民企啦，又反贪防腐啦，防腐啦，啲钱咧又排都出唔到嚟啦。于是咧咩东加王国啊、胡里亚图、太平洋酋长国啊嗰啲咧，嗰只护照啊嘅高价出售咪全部干糖咯。第三阶段呢个国际学校咪冇咯，系咪啊？冇啦，咁咪要焗住执咯。呢、这个咪即系喺第三阶段，喺千禧之后，斯帕自由行，大陆啊嗰个经济高度泡沫化之下，香港个叫国际学校嘅市场膨胀咯。 系、 啊，所以啊，唔系第一间噶，最后呢啲咧一间间倒褪上去，逐间执。就是執了第三階段的叫雞棚國際學校、一定執。執剩什麼呢？就執剩第一階段最古老德瑞學校啊、英童啊、就是、Island School 啊、法國啊、日本人啊那些。那些是幾時執呢？就直到香港逐步啊是還原成為1841年的漁圈，那陣時就會執曬了。啊，因為而家仲剩返一啲殘餘啊，因為啲西人啊啊，虽然愉景湾走咗好多，之但系咧嗰啲大行啊 ，Morgan Stanley 而家罗奇又话嘛，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啊，那个经济总裁而家又话嘛，香港又唔会死啊嘛，唔会死，咁仲有就华尔街嗰啲未走啊嘛，啊，仲有嗰啲诶美林证券啊嗰班啊嘛，系嘛，咁再日本人、法国人，仲有啲残余留喺度啊嘛，咁咪得翻第一阶段啲国际学收翻佢哋自己嗰啲学生咯。然后香港嗰啲咧，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一浸浸削落嚟就会冇啦，即系四个字叫打回原形啊！知道未？ 嗱，陶生中咗第四阶段嘅，我嘅观察就系、是，因为咧，即系随住呢几年咧，香港已经大湾区化啦，嗰啲大湾区家长咧，佢哋咧都觉得嚟到香港，佢啲仔女入到去，佢撞口撞面，全部都系呢个中国人，而且佢哋仔女。私底下其实都会同啲同学仔咧用普通话交谈，咁啊佢嚟香港嚟读国际学校嘅目的，使十几万一年咧，完全系同喺中国大陆冇咩分别啊！越嚟越多嘅国际学校咧就大湾区化，呢个亦都系令到好多嘅大湾区家长咧唔选择香港作为佢哋移民又好啦、走钱又好嘅地方，好多已经去咗新加坡噶啦。因为新加坡好大啊，佢都用英语咧作为一个主要嘅沟通或者佢哋官方嘅语言咧。佢哋希望咧将来呢个仔女喺新加坡咧一条龙，就算佢哋读完呢个中小学之外咧，都可以喺新加坡升学读大学。咁有啲能力嘅就进一步啦，当然就系澳洲啊呢啲国家啦。咁啊，大家时区相近啦，咁亦都系咧真真正正结结实实嘅国际学校啦。里面嘅同学仔啊都系啊白人啦。啊，甚至可能是金头发啦，咁大家倾偈都系一定用英文啦，唔会咧用普通话啦，咁样。 唔系，咁而家就算系国际学校，一早都已经进军咗啊呢个大湾区啦，好似培侨啦，系嘛、香港个爱国学校机构咧，一早已经去咗大陆嗰度开啦，咁剩翻嗰啲咧，嗱，如果你咁睇咧，就大镬啦，一个学费贵啊，浪起晒。举例嚟讲 ，German Swiss 全年咧就近150,000，仲有一间汉基咧就系近200,000，李宝春仲有一间啊，联合世界书院就咧喺沙田嘅就160,000。啊，早嗰轮喺曾荫权做特首，高调进军香港咧就系英国啊呢间叫哈罗国际学校咧都要成170,000。跟住仲有啲咩宏立啊，系嘛？加拿大国际啊，系嘛？啊！香港、澳洲國際啊，等等，有一間咧就係、是、由香港資深愛國人士嚇、富商葉國華夫婦開嘅咧，就叫耀中國際學校喺九龍塘。 嗯， 貴爆全香港啊！個學費咧一年係成200,000， 19,700。喂，你仲咁贵嘅学费，如果啲同学仔入到嚟望一望，隔篱呢个系雅鲁雅图，嗰边嗰个东加王国，坐喺前边嗰个咧，啊就系、是、呢个咧，西非洲啊叫金刚比亚啊酋长共和国，一开口呢、這个就湖南话，嗰、那个咧就四川话吓，咁、啊、有间学校咧。校监或者校长咧，揾个白人去顶住，跟住咧，你嗰啲教师咧，亦都揾一啲孭住背囊啊，系全世界四围行嘅英美啊，吓同埋澳洲、纽西兰呢啲一百种嘅狼人，嗱呢啲教师咧，系人都知嚟到呢度系揾食啫，系嘛？因为佢哋祖家经济唔好啊，喺英国而家好多寄宿学校都面临执笠啊。所以咧，如果香港嘅国际学校世界好咧，啊，由香港啊呢啲家长有呢个消费能力咧，吓、啊、你相反，你下一个阶段就会收到好多英国寄宿学校嗰啲教师上嚟求职啊，啊，咁你而家话噶嘛，你讲噶嘛，叫做东升西降噶嘛，系咪？系嘛？咁点解而家唔见有咧？嗰啲呢啲咁嘅国际鸡棚学校啊，嗰啲白人嘅教师有冇心机教咧？吓、啊，定系求求其其咧？系咪？每个月喺度赚翻咧十皮八皮，然后住又住喺愉景湾啊、南丫岛啊，系咪？啊，又游下水啊，利用住喺香港又过下 Bangkok 啊呢啲吓，你嗰个学校啊，那个教育质素系如何咧？冇人理啦。啊、所以而家你个香港乱晒龙啦，但系呢啲嘅国际教学校有度好，啊就系唔受中国香港特区蔡若莲啊吓嘅种种嘅规管，尤其系咩国安法啊，咩升旗礼啊，吓嗰啲咩咩要学习习近平思想啊，啊呢啲基本法啊，你又试下去山顶去推下德国、瑞士啊，你叫佢哋读啊，系嘛？人哋梗系睬你都傻啊！点解？因为有治外法权啊！你够胆咧，你就执咗佢，你行啦，令佢咧系执笠。如果唔系咧，佢因为冇呢啲咁嘅骑呢嘢教咧，所以佢先至值啊，系成200,000一年。嗱，啲中国人系好现实嘅，口嗰度讲一套，心里边咧同埋对脚咧就谂同埋行另一套。好啦，咁而家咪就系连嗰班大陆暴土豪暴富啊，干晒糖啊嘛，咁而家朗乜嘢啊？呢家朗斯咪要第二， 同埋咧，唔好当人哋系老衬啦，可能喺2000年前头嘅时候，嗰班土豪或者暴发户咧，都仲可以俾你呃到氹到啊，或者系咧见到你个门面有啲白人校长啊，有啲白人老师啊喺个门口度啊，欢迎啲小朋友啊，咁佢啊觉得好开心。咁但系渐渐咧过咗呢十几二十年咧，佢哋会知道啊，呢啲学校咧真真正正系同传统嘅国际学校系有区别，而且佢哋越嚟越多嘅中国大陆小朋友同学之后咧，佢哋自己拉个群啊，里边都系用呢啲咁嘅中国嘅方式去沟通，里边去问下功课啊，讲下学校啲不是啊，或者投诉下，越嚟越多咧，根本就已经系变成咧大湾区化。我以往都认识一啲即系朋友咧，佢就系咁讲，佢话喺个群组里边啊，有啲大陆嘅家长咧，佢哋因为可能英文唔系几好啦，咁啊开头咧就即系有啲投诉，话其他啲家长咧用英文沟通佢睇唔明等等，咁但系渐渐都大家都系用晒湖南话或者四川话沟通嘅时候，简体字沟通嘅时候，佢又唔中意咯，因为佢觉得咧自己嘅仔女，喂，咁乜我唔系去咗国际学校，点解同我喺湖南一样嘅？其实嗰个群组里边嘅沟通，咁啊，所以渐渐佢哋咪即系却步，或者其实佢哋转战第二个地方、第二个国家、第二个城市咯。 但系第二个国家都唔系容易去啊。 嗯， 啊，所以咧，中国香港特区你蔡若莲啊。你应该整一个小组啊，深入大陆啊，去招揽咧，去窿窿罅罅再挖翻一啲咧呢啲大陆土豪啊，系然后招揽佢入嚟救啊呢条水啊，要救香港嘅国际学校，知唔知？ 嗯， 然后咧吓奉送埋嗰个高才通啊，咩呢样通嗰样通啊咁，如果唔系咧呢啲学校啊，一间间会执啊，系咪？你唔好以为啊，西人你用白种人啊。就可以撑得起啲学费，慢慢撑唔起啊？点解？因为而家喺 留在中国搵食的白人越来越 cheap 啊，有好多做埋白粉红啊，叫小粉白啊，你知唔知？收咗钱咧就唱好，而家咧系东升西降啊，美国佬 Donald Trump 好衰啊，啊做埋网红啊，挞对拖鞋，其实个个都系念台词嘅啫，系嘛？啲西方白人而家流连喺中国城市嗰啲咧，佢哋嗰个形象已经唔系以前咧，系英租界嗰阵时咁高贵啊，你知唔知？ 嗯， 系嘛？所以咧。慢慢个白人呢阵肤色可唔可以撑得起啊？呢啲鸡棚国际学校嗰个形象同埋 justify 啊，系几廿万一年咧，我睇个前景都不妙啊！咁所以咧，你话做生意开，我而家开幼稚园已经死啊，出生率低，跟住开呢啲国际鸡棚学校又点咧？ 其实香港嘅 easy money 嘅年代已经过去啊，以前呢啲国际学校真系猪笼入水，佢仲要咧每个家长买成200,000债券，咁你谂下啦，佢未即系未开学啊， 点止啊，600,000都有啊， 袋咗10,000,000落袋，咁而家咧啊结业啦，咁啊据说就开咗啲期票出嚟，要出年一月咧先找数，咁到时将期票对唔对到咧，啲家长有啲担心。咁教育局就话而家咧进一步了解情况。咁有乜理由教育局连一间咁嘅国际学校执笠都收唔到风？啊，完全佢话唔知情喎。咁你真系有啲离谱啊！ 咪系咯。咁而家特首李家超就话咧，香港嘅饮食界如果执笠咧，你哋要自己改革啊嘛，系嘛？ 嗯。 咁佢都应该系呼吁香港啲国际学校，如果你唔想执笠，你都改革下啦。啊，我唔知点改革。例如话嗱。叫佢重锤请多啲白人嚟，定系调转头啊？索性挂五星旗啊，唱国歌系嘛？冇得改喎，呢啲国际学校，万一你水唔嚟就系唔嚟喎。所以而家咧四围着火，系到底点样搞？因为讲到尾就是、香港，你已经唔系国际啊嘛，国咩制啊？啊，国际你见唔见越南、老挝、柬埔寨有大量嗰度嘅商人走嚟香港买楼？然后啊，系开翻间叫香港港柬埔寨国际学校、香港老挝国际学校啊，冇啊嘛！殖民地时代点解有英同学校、有美国学校嘛？因为嗰阵时香港系真国际啊嘛，冇讲晒咯。你唔紧要噶，你日日系咁吹吓，吹到你自己都信埋。只不过咧，中国人对脚同埋讲到银纸同埋讲到仔女咧，系最老实嘅。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0,000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00，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啊，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呢、這个世界冇话一个绝对好同埋坏，尤其喺政治世界里边，你以对一个人嘅喜恶，佢系咪玩女人，佢系咪有官司，系你一定咧系会咧系令到你。